是否还在飘雨？台北好天气，我好想念你。星光闪耀，今生能遇见你真好。Oh, I believe， 话不说你也知道。 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，前100名立减现金。报名地址：长阳奥利新都会，电话53799898。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？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，城堡绿荫，洁白婚纱，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。圆梦热线010-8036-0997。 恭喜你啊，你家孩子上清华了。

爱你。

变成了海边，我只想再爱你。